信心、悔改，这些都是圣灵所给我们的哈。圣灵给我们能力，才有我们才之所以呢会信靠耶稣基督认罪悔改。我们信神称我们为义，设立我们做后嗣，就是做神的儿女啊，立嗣啊，然后不是然后哈啊，同时的圣灵使我们成圣，还要坚忍。这个坚忍呢，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乃是说呢，神所拯救的父子圣灵永远神坚忍，永远保守我们到底。最后呢，啊，有一天我们身体也得救赎，我们得到荣耀。那我们可以说，圣灵做这些，这个是我们这个周末所讲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呢，整个圣灵所做的工作，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成就的，他的宝血，其实不光他流出宝血，他的在世界上33年的无罪的一生，他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的要求，然后为我们不守律法抵挡上帝，他为我们的不遵守而付上死的代价，然后呢，他为我们赚回来复活的新的生命。所以圣灵给我们这些的恩典，也是这些喜乐平安等等啊，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工作上。而耶稣基督的工作有旧约，有律法和先知为见证，而这一切的一切呢，就是父神父子圣灵在永恒所计划的。我们用信心和悔改来回应。好了，现在我们把这个在基督里的这个图呢，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现在呢，我们要从神永不抛弃我们啊，神是我们的救主，从我们个人的所谓个人的好处啊这个角度来看。同样一个圆圈，现在我们画一个呢，这个橘子，一个 orange。那这个橘子呢，下面的下半的皮剥掉了。暂时不掉了，啊，上面的皮还在，上面的这个橘子的皮呢，是代表神的话，也就是今天我们所唱的神的信实。神是立约而守约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而且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好了，他的话给我们什么呢？当然神的话给我们的就是恩典之约，他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的称义成圣喜乐平安等等。那刚才我第一句话说整本圣经讲什么的，这个是一个整本圣经的一个中览。 好，那这个橘子里面呢的肉哈，这个水果的肉呢，你打开呢像什么呢？像我们香港餐馆的鸳鸯炒饭。你做过鸳鸯炒饭吗？一半红一半白，白中有红，红中有白，是吗？那为什么说鸳鸯炒饭呢？啊，整个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还是不变的。啊，这个月里面呢，你看见有恩典，有应许，或者恩典的应许。你看加拉太书讲的是什么？不是律法，是什么？是应许。应许就是说恩典的应许，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恩典的应许，白白给他的啊。但是呢，很明显的，430年之后的律法或者是诫命呢，没有废除应许的。所以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有恩典，有律法。旧约里面的律法从来就不是给以色列人守了来赚回救恩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的，人类没有一个人是靠守诫命、靠守律法、靠守十诫而得救的，一个都没有的，都是靠神的恩典的。可是在旧约里的神的恩典的福音呢，也带着律法的，律法是给神开恩拯救的人去守的。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曾救你们出埃及的。好，现在你啊，就是神已经白白的施恩了。 好，现在乖乖的，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不要雕刻偶像，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等等。这个十诫呢，是建立在神的恩典大能的救赎大功的基础上的。新约也是一样，新约有恩典，耶稣基督十诫，耶稣基督你爱我吗？遵守我的诫命。所以恩典和律法呢，是整个约里面的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好了，然后呢，下面的皮剥掉，是不是人呢要配套的，要回应信心、悔改，还有呢遵循神的话，就是顺服，也就是好行为，要用 faith, repentance, obedience 来回应。所以这个整个约的这幅图画呢，是要求人用信心、悔改和顺服去回应的。而信心、悔改和顺服的能力是圣灵所赐的。所以这三幅图画是在讲同样的东西。右边的图画说明圣都是圣灵做工，而圣灵做的工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所成就的大功。所以这幅图画告诉我们，基督若不复活，而不死而不复活，我们的信心是枉然的，而一切都是圣灵所做的。左边这幅图画呢，告诉我们呢，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神所计划好的，它里面有恩典，我们要抓住这个应许，要信耶稣，有律法，信了要顺服。这个信和顺服呢，是配套，是回应神的约，而神的约呢，神是永远不改变的。那好像这个图就好比我们坐飞机，这个飞机呢要离开飞机场了，开始往后退了，你看出去好像飞机场在动，非常没有动，飞机在动啊。同样的，这个船呢离开码头，你看好像码头在动，其实你自己的船在动一样的。整本圣经所讲的就是这个奥秘，不变的神与变来变去的罪人之间的关系，神是不变的。这个关系呢，在实践中，在演绎中 ，the relationship develops in time。因为从亚当犯罪到主耶稣再来，啊，这段时间我们人都在变嘛，所以这个关系在演绎，神没有变。你看码头在动，码头没有动；你看神好像悔改了、后悔了，那个是拟人法。其实神没有变，人在变，所以神呢在对付，在处理这个变来变去的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圣经呢，好像加尔文说，圣经的话好像奶妈跟 baby 讲话，那哒哒哒哒，那个喃喃那个话呢 ，babble 啊。圣经用我们的 baby talk 来形容神后悔，其实神没有后悔，因为圣经呢是绝对不矛盾的。你看圣经一边说神后悔不把这个祸降给谁，这边呢又说神说是就是，命立就立。所以圣经一定不矛盾嘛？你怎么调和啊？神后悔跟他命立就立呢？那当然，你就要整本圣经所有经文一起来看一幅大的图画。所以我们从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处理人的选择、人的责任、人的变来变去。圣经里面，神好像似乎说后悔，但是呢，你又要抓住整本圣经讲的神是那个永恒坐在宝座上在天上的不变的神，明白吗？三幅图画，第三幅呢我擦掉了，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称义和成圣，加上各种的福分，喜乐、平安、盼望、清洁的良心，在苦难中神必不撇弃我们等等。好，请你跟隔壁的讲一讲这三幅图画其中的一个要点啊，你听懂了什么？你觉得可能你本来就知道的，不过分享一下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啊？两三位谈一谈啊。 有什么问题吗？ Any questions? 有什么问题吗？是 后面，然后前面。是这个福音包括旧约和新约两个都包括。旧约怎么体现福音？好，首先我们来看哈，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跟第九节，来，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你看，神所传给亚伯拉罕的，圣经说这个叫福音，啊，也是约。你看下去就知道是约了。哦，还有一点，在第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若虽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那何况是神的约呢？好了，第十七节，神预先所立的约，就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福音之约、恩典之约呢，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就是恩典的应许，归于虚空。所以摩西时期的律法一点都没有废弃亚伯兰时期这个恩典的应许的。我们来读第十九跟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九二十。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律法呢，就是这个整个约的其中一个层面，或者是摩西的律法就是整个恩典之约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律法呢，是为了过犯天上的，是借着天使。天使是整个约、整个律法的见证人啊，所以会幕天圣殿都画了天使的像，然后呢，施恩座前有两个天使啊，都是见证。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中保是谁？是摩西。中保是谁？是耶稣基督啊。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是为两面做的嘛，叫做中保嘛，神跟人之间啊。神却是一面，神是在一面，那另外一边呢，就是中保所代表的，摩西所代表的以色列人，基督所代表的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好，上帝传福音给亚伯拉罕，什么福音？我必赐福给你，我要给你一块地啊，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第三、第四，地上的万国都因你跟你的后裔得福啊，都是白白赐给他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罗马书四章第三节引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好了，现在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啊，你说旧约怎么是恩典，对不对？旧约的怎么说是一个恩典的福音？那我们知道创世纪的第二章呢，神已经说过，你吃分辨善恶树果子那天必定死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他们受神的定罪的那一天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个是耶和华对蛇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伤她的脚跟呢，就是蛇，就是魔鬼呢，能够来干扰耶稣基督的工作啊。你看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那时候呢，魔鬼的工作是最多的， 啊，这个属灵的征战是最厉害的，不是今天，是耶稣在地上啊，一直到他钉十字架的那段时间。但是女人的后裔呢，要伤你的头，伤你就打死你嘛，啊，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击败了魔鬼。那所以这个基督或者说神的救恩的得胜，在创世纪第三章已经预言，已经应许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在第二十一节啊，第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子是动物而来的。神说：“你吃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一天必定死。”好了，他们吃了，神来审判。有那一天有没有死亡发生呢？有的，是动物的死。上帝在那天就用了动物的流血来延迟他对人类的咒诅审判。然后呢，再延迟下去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亚当夏娃是配死的，所以整本圣经从第三章开始，人类一犯罪，神一方面延迟他的那个死刑的执行，用代罪啊，代罪物 substitute 来告诉人。所以亚当夏娃肯定告诉该隐跟亚伯啊，爸爸妈妈犯罪那时候呢，神已经用动物流血给我们裙子穿啊，我们是犯罪的，该死的，但是那天没有死，动物死了。这后来呢，很明显的亚伯就知道流血是这个代罪的那个方法，所以亚伯就献啊动物的祭给上帝。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啊，神就施行代罪拯救的计划。旧约里面立位记这么多的祭啊，犯祭、赎罪祭，什么是什么祭呢？旧约的以色列人呢，都知道那些是牛羊鸟等等呢，是不能洁净我们的良心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啊。那你说，哎，你怎么老是用新约来解释旧约啊？是啊，我不是犹太人啊，我是基督徒啊。你是犹太人吗？你是犹太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是用新约来解释旧约的啊。好，所以立位记里面神所吩咐的祭都是预表，首先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象征着神的恩典，然后呢预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献祭。所以耶稣一次献祭了，旧约那些祭呢就废除了啊，废除的是那些礼仪的祭，而不是律法那个神圣洁的道德的要求。所以旧约里面讲的是恩典，神向亚当施恩，神向挪亚施恩，没有灭绝他们，神向亚伯拉罕施恩，四个应许啊，赐福给你，地国万国因你得福。这些的四个应许呢，就陆续的在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以色列的历史上陆续的就成就了。而且呢，神不断的不单的是施恩，而且呢管教他所施恩拯救的子民啊，不听话的死在旷野里面多少人，绝大部分啊，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的计划，神所施恩的对象还是存留的。神的恩典不变，神的恩典的计划不断的成就，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将来，神施恩的对象他对准这些给这些的他要拯救的对象一种忌邪的 jealous 忌邪的爱，专爱他们。整本圣经是讲神的恩典的啊，姊妹要不要继续问一问刚才你问那个问题，哪一位啊，要不要再详细解释你这个问题，哪一位啊，或者谁要 follow up 啊的这个问题。成圣，基督里面有称义成圣等等。旧约的人得救，加拉太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他们都不是靠守律法的。那所以旧约里面的信徒得救，就是说他们称义呢，亚伯拉罕信那就算为他的义， 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加拉太书四章第三节啊，对不起，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啊，他们是预先得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施行的、所成就的救恩。我再说一次哈，今天我们在新约，耶稣基督已经死，已经复活了，我们是事后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功劳。旧约呢，耶稣还没有来，他们是事先得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在神的计划里面，神心里面没有什么事先事后嘛，啊，是我们人罪，哎，怎么可能呢？耶稣还没有来，为什么不可能啊？事先跟事后，在神没有昨天明天的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对那些旧约真正信他的人是事先施行给他们，我们新约的是事后给我们，我们因信称义了。没有一个人是靠着凭着守律法得救的，一个都没有。旧约施行救恩还是同一个圣灵，不过透过预表，也就是说他们每次献祭过节跑到会幕圣殿里，他们的心里面圣灵就让他们想起这些献祭所象征的其实耶和华的恩典。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在伯利恒，长大在拿撒拉等等，那些细节他们都不知道，但他们知道他们的救主是耶和华，救恩是出乎耶和华的。约拿书第二章第九节， Salvation is of the Lord， 耶和华是我唯一的救主。约书亚的名字就这个意思，约书亚的名字就是耶稣的名字，啊，上帝用各种的名字、人名、地名、献祭、预表来断断续续的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不光是以色列，还有外邦人了啊！上帝从头就开始拯救外邦人的，你看亚伯拉罕的断断续续的施行这个救恩，这个确据、这个应许在他们的心中。你看亚伯拉罕那一天在创世纪十七章受隔离的是谁？你数一数哪一个是以色列人？除了亚伯拉罕以外，以实玛利是一半的，其他的一大堆都是奴隶跟奴隶的孩子，都是外邦人呢，啊。第一次受隔离的只有一个是所谓以色列人，其他都是外邦人，对不对？神从头就是要施行救恩给以色列和外邦人，啊，不过以色列人呢，啊，没有乖乖的听懂神跟他们立约，是要他们向外邦人见证神的恩典和圣洁和公义，所以结果变成好像很 exclusive 的、很排他的一种的民族主义，这个不是神的计划。啊，是他们，啊，曲解了神的心意，啊，神不断的都有外邦人插进来的，好像野橄榄插进来，啊，神的约的群体，啊，这边是，上创世纪十五章，是的，新约常引用。对，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很好，耶和华有没有告诉他将来有个救赎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没有，圣经没有说有。所以呢，亚伯兰大概不知道将来有位救赎主是钉十字架为他赎罪的。好，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的讨论呢，一点会牵到另外一点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讲了啊，信心是什么。你看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以他算以这个算为他的义。信心的对象是什么？那各位青年的学生啊，弟兄姐妹们呢，啊，上古时期铁器时代啊，就是我念中学的时代呢，当时的照相机呢不是跟着电话来的啊，照相机是照相机，你看这个照相机里面有个 lens 啊，有那个镜头，那个镜呢里面有一个黑的框框，中间有一个十字。信心是什么呢？那个黑的框框就代表信心的对象，就是信靠神所有的应许，然后那个十字架当然是耶稣基督。信心的对象是双重的，信耶稣就是信圣经里面所有的应许，这叫信耶稣。信神的话，所有的应许就是信耶稣。也就是说，你做圣经学者，你信圣经，你研究圣经的，不可以不信耶稣的。 信心的对象是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约莫的知道耶稣基督，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当时他所信靠的是所有神赐给他的应许，恩典的应许，白白的应许。他知道他所得到的是一个白白的恩典的福音，详细他不知道。因为神，所以 这边这个图呢有一个斜斜的线慢慢慢慢上，就是神的启示越来越多，越来越完整，从一点点开始，不是先后矛盾，而是陆续的开花结果。亚伯拉罕是在很早期的，他知道的详细 的内容不多，但是那个总主题他抓到了，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然后呢乖乖的信靠跟顺服就是了。应许、恩典、信心、顺服，那些他知道。这个整个里面有赎罪、有赦罪 的恩典。还有谁？我解释一下哈，你们问问题跟我们啊，是说弟兄先来。神是永恒不变的，变对。嗯哼，那对对对，啊，好像岸在动，其实是船在动，对。那段时间，神。而且圣经说神后悔了，后悔造他们了，然后大水之后又说再不用洪水灭绝人类，用彩虹做记号，做月的记号，是的啊。是，都是神做的。神说后悔是他说的，后来又灭绝人类，就又说不再灭绝了。对，对对对。刚才我说了，就是拟人法，就是好像奶妈跟 baby 讲话那种的。神迁就我们，用后悔、用改变这些的言辞来说明。其实呢，你要在约里面看。你觉得好像神在改变了，神在后悔了，因为人犯罪，神后悔，神审判，什么之后神又施恩，又立约，又立彩虹，你的整个呢，你不能把这个所谓改变呢提升到神的本质会改变，你要在神的救赎计划在历史中，你看，是啊，人犯罪，神审判，神威吓威吓，然后呢，人悔改，神又延迟他的审判了。那这个是一个不变的神，面对我们这些十八犯变来变去的罪人的那个当然的回应嘛，神是圣洁的，当然应当倾倒他的愤怒，人悔改，神又是仁慈的，神的圣洁、愤怒和他的恩慈跟怜悯呢是不矛盾的，因为神是一个神，圣经一定不矛盾。那我们解释圣经的方法呢，起点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谬无误的，肯定没有矛盾的。我们的人的理解有限，所以我们呢搞神学的就尽可能找到圣经是怎么样的不矛盾的。那我们要跟这个新派的神学家抗衡，说他们看到圣经，哎，你看圣经矛盾的，把它就撕到就撕裂了，撕破了这个是新派神学在做的工作，包括福音派神学院的教授们在做。我们正统的在做的功夫是事先就相信神是不矛盾的，圣经不矛盾的，然后我们尽量用圣经你的材料来说明圣经是怎么样的不矛盾。那我们用约这个观念来解释呢就很好讲，因为神是不变的，那神与人的关系是在变啊，那不表示他在变，他的圣洁没有变，他的应许没有变，他的道德的律法的标准没有变，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昨天今天到永远不改变， 我们用的材料都是圣经的材料，来支持神是不变的，来解释这些什么神后悔啦这些的经文。所以那个迁就论低就是加尔文说的，神用奶妈的方法讲话的方法跟我们好像婴孩的人类来讲话，神迁就我们用这些话，不然呢你很难用人的语言 来讲这些东西的。是的，神倾倒愤怒，人悔改，神延迟审判，但是神明明又是一个不变的神。约是差不多在2000年历史里面最好用、最方便、最有效来解释很多的好像矛盾的奥秘的一个大的观念。那然后呢，我又把那个皮下面剥掉，就是说这个约包含了人是要负责的，人是要回应的，从神的预定好的计划跟人的责任的这两方面都处理了，都包含了。还有谁都搞清楚了？你是这样看整本圣经的主题的吗？啊，昨天今天早上以前你认为圣经的主题是什么？神是爱吗？我说神是圣洁吗？你懂吗？很多在外面的人说，哎，神是爱吗？他怎么会审判的啊？他怎么会这么凶的啊？我说神是圣洁吗？为什么他要爱我们呢？我们不配他爱吗？为什么我们不会这样讲呢？为什么会说神是圣洁的嘛？为什么他要爱我们呢？我们根本就不配爱嘛，我们全人类下地狱是该死的。我们不是这样讲话的，我们说神是爱嘛，当然他要爱我们全人类。我们神看下来看，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可爱的一群人 so cute， 当然要把他们都救嘛。神没有这个义务这样做。神是圣洁吗？不要说神是爱吗，懂吗？很多人说神是爱嘛，所以呢他当然就是要拯救全人类嘛。我说神是圣洁的嘛，你看我们这个观点的角度呢，神爱世人吗？我说神是祭血的吗？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的吗？为什么不这样讲呢？也是圣经的话吗？你懂吗？我们就说神爱世人嘛，当然要救我们嘛。那你也可以说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有罪、有罪为无罪的嘛，为什么要爱我们？你看到没有，我们常常就抽一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什么别的都不用管。神爱世人吗？神是爱吗？我们说神是祭血的吗？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吗？那为什么我们不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角度看，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亲爱的，圣经的主角不是你不是我，对不起，是神。宇宙的主角不是你不是我，对不起，是神。所以你的生命中的主角也不是你也不是我，是神，对不起。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基督教不是搞自我中心的，基督教绝对不是搞自我形象的。请不要听那些心理学家包括基督徒所传的与圣经相违背的理论。圣经不是神什么都迁就你，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有自我形象很安全啊，然后呢你的孩子们也安安全全的，所以你不要骂他，都是爱他，都是赞他。只要你青少年的夏令营有47个人去露营的话，你就准备好47分的奖品。你多一个客人来就很麻烦了，你要预备多一个48、49，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奖品，都有名堂的，你只可以赞不可以批评的。神是爱吗？你懂吗？我们习惯了用西方当代世俗的自我中心个人主义这个眼睛来看圣经，要脱掉那个眼睛。你看圣经怎么开始的？起初神 in the beginning God， 神是神啊，神是主宰，神不是我们的 ATM， 神不是我们的适应生，你叫菜他就端菜来的，我们是适应生才对啊！你这个主跟仆那个要转过来，转过来的时候你看圣经呢，就看得很顺的，用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来读就很顺的。神本来就是主人嘛，我们是仆人而已。 你乖乖的做完，对不起，我 常常去东南亚，做完做尽了一切。马来西亚说，你做完神所要你做的，你只能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罢了。路加福音17:10。好，我们祷告，我们休息。求天父帮助我们看你看得准，仰望你的时候看到你是大而可畏的神，也看到你的恩典的计划，懂得怎么样用单纯的信心还要用顺服你的心来回应。帮助我们余下时间的学习讨论，也给我们好的休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休息。